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宋一凡。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了。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被社交恐惧所困扰着，所以在下一个阶段的生活中，我希望我可以交到不同的朋友，克服社交恐惧的毛病，在与朋友们交往的过程中更加热情友好地对待其他人，变成一个更加积极的人。 给我一整天一个人沉默，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没错，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里触摸，承认吧，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 起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也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思农，欢迎思农。 大家好，我是思农。 今天的这个活力榜的节目啊，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一个这个音乐的话题哈。 对， 这个榜单都是关于音乐的。其实今天这个榜单特别的有意思，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是不是？ 哎， 诗人的气质。 哎，这话我本来自己想说，结果你替我说出来，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真的。 对，就是你自己说出来有一点不要脸。 哎，对，所以 今天榜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他是把这个诗改编成歌，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其中有一首歌是这个一个知名的作者为这个歌专门去填的词，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榜单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跨界词人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这几首歌呢都是像诗人啊，还有像一些词作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身份，就他们可能本身不是这个专门去为歌曲作词的人去写的一些歌，但是也非常的好听。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这些歌的一个整个的盘点还有汇总。那不妨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制作的榜单，然后我们再一首一首的给大家放出这些好听的歌曲。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他们把诗唱成了歌。第五名，好妹妹乐队，说时依旧。姚贝娜，菩萨蛮。王菲，水调歌头。明月 其实有八九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吟护额照湖面，不应留痕，何时长相 琴渡口。 色时难夜长恨歌， 别殷勤重几次，此中又是两心知，七月几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 刚我听这榜单时候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什么样的感觉？ 到处穿越的感觉。 到处穿越，一会儿穿 越 到古代，一会儿穿越到近代，是不是？ 对，真是这样的。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推荐的是五首这个由诗人来作词的五首歌。 嗯 嗯，那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首歌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也是最近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乐队，而且他们还应该是以这个翻唱来出名的一个乐队吧。 嗯，对，因为其实翻唱说到这种这个演唱方式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很多朋友接触到他们的这个翻唱的歌曲，或者说翻唱专辑的时候啊，有一种天然的就是亲近感， 有一种熟悉感， 对，就这歌我听过。然后如果哈，是非常喜欢某一首歌的朋友啊，你在听人家去翻唱的时候，你很不自觉的你会想听。像比如说我其实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有几首歌我很喜欢，那么如果谁翻唱了，我就想去听一听，他唱出这种感觉跟原唱那个版本会有什么不一样啊？这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干的一个事儿。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翻唱对于音乐人或者对于歌手来讲是一件还是比较挺能讨巧的一件事情。 嗯，对，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首歌呢，也是一个来自于非常擅长翻唱的一个乐队。那这首歌是叫做说时依旧，是由作家三毛写的一个词。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说时依旧。 心如麻，对面问安好，不提回头路，提起当年时 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说时依旧》哈，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啊，也是说一听好妹妹乐队的歌，整个人感觉好像喝了杯红酒一样， 对，微醺的刚刚好，好像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的这个声音就是。 沉沉的，然后很没有太多的那种爆发力，就是感觉像在讲故事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没错啊，而且有一种在红酒当中这种醇厚的透着一点点的温柔的力量的。 这红酒后劲儿还挺大，是吧？ 后劲儿很大，喝着感觉好像这个劲儿不是特别大，但是进去之后回味无穷。 对，就像好妹妹乐队一样。 嗯 嗯，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说是依旧呢是三毛的一首诗。这次好妹妹以这首歌曲的名称，同时也作为了他们这张专辑的名称。而这张专辑呢，刚好也是好妹妹乐队首张的翻唱专辑，也算是一次全新的突破，而且也是一次美丽的回首。往事如昨，说时依旧。 嗯， 那这个说时依旧好像是三毛在，应该是在荷西已经去世之后，在街头又偶遇到了他的这个初恋情人舒凡。 嗯， 然后偶遇初恋，心里肯定是吧，五味杂陈。 没错，嗯， 对， 是在一个这个一个下午哈， 一个下午 啊，人流当中的一次相遇，于是啊，这个心里边一切又开始变得不那么平常了。那么三毛也是后来啊，在写这首《说是依旧》的时候，也是我们可以通过歌词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是比较的真实。记录了当时的那种有一些无奈的那种忧伤。其实这首诗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短哈。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歌词或者去看一下这个三毛的这首诗，会发现这个很少，翻来覆去大概只有十一二句的样子啊，就翻来覆去的在唱，但是从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尤其是那种无奈感哈，我觉得是这首歌它一个这个作为作词词来讲的一个精髓所在。 对，没错。那其实三毛的一生，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爱情，浪漫的呀，然后那种单纯的呀，年少懵懂的那种爱情，其实三毛真的经历了很多。那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三毛他应该是处于一个已经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然后他就是用像刚刚论论说这首歌很短嘛，就用这个短短的几个词，就把他和这个初恋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有两个人在人海中重逢的那种感情就写出来了。 没错，也是作为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哈，也是流传的很广啊。是由这个三毛的这首诗来填词，是由梁文福作曲，林慧萍来演唱的。包括刚我们听到的好妹妹乐队，这次的演绎呢，其实是对于这首经典老歌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同时，这首《说时依旧》也是排到今天我们那些以诗作词的歌曲的榜单的第五位。 对，没错。那我们说完这首歌之后呢，再来下一首，一下就穿越回了，这应该是哪个朝代？清朝、宋朝，还是什么？这个太考验那个文学功底了。 这首如果是光说这个词的话，应该是唐朝 啊，唐朝， 唐代。 佩服佩服。 对，这个唐代这是这首马上要为大家来推出的这首歌啊，它的这个作词的这个作者哈，生活的年代是唐朝。这首歌呢，就是由姚贝娜来演唱的，同样来自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的插曲啊，叫做《菩萨蛮》。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Yeah. 嗯，这首来自于姚贝娜的《菩萨蛮》。哎，其实好像大家听到这首歌以后，都会觉得它好像是跟这个《甄嬛传》的主题曲《红颜劫》的音调好像是一样的。 对，只不过是重新这个经过填词之后的，作为一个插曲哈，又出现了。那么马上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一个上榜理由。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了《菩萨蛮》是电视剧《甄嬛传》的插曲，是由姚贝娜来演唱的。那么歌词哈，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是来自于唐代的词人温庭筠的代表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那么这首歌曲呢，全部采用了古风来演唱的，然后听起来非常的舒适并且恬静，但是呢却营造出了一种有一些淡淡的悲伤的这种氛围， 淡淡的忧伤对， 而姚贝娜其实她处理的也是非常好的，用一种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忧伤和绝望的唱腔哈，可以说把这首歌处理的，尤其是作为《甄嬛传》的插曲来出现的话，给人感觉是跟这个整个电视剧的剧情啊是很贴合的。 是没错，其实我刚才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曲调，他的作曲其实是和《红颜劫》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是重新用了《菩萨蛮》的这个词来填词，这到底是为什么？ 没错。 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其实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出现这个插曲的，全部都是比如说这个嬛嬛在回想他和皇上的一些感情故事啊，还有像这个沈眉庄在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插曲，其实就是跟这个菩萨蛮它本身的意义有一点接近，因为菩萨蛮它本身其实是写那种女孩子的，去描写古代 的 一些对女孩的一些感情，所以就不太适合说像这种就红颜劫它描写的这么悲伤啊，这么悲痛的，反而是有一种在描写女儿家心事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来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应该说是填词者吧，其实就是这个词作者哈，远在唐代的这个温庭筠，他其实温庭筠老师他写这个《菩萨蛮》，其实整首词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描绘的就是一个在唐代啊描写女子梳妆时候的故事。主要这个词描写其实很简单，就是女子梳妆时候她一系列的动作呀，然后用到的东西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这首词的这个精髓啊，是在于它最后两句，最后两句叫做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刚穿上这个特别好看的这个绫罗和裙襦之后，马上呢又看到了露着一双双金鹧鸪的这个词，所以啊也是可以看出，就是在女孩经历了一番梳妆打扮之后，突然看到金鹧鸪代表什么呢？肯定就是双宿双栖的意思了。 对，没错。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欢迎大家回来，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我是思农， 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对音乐非常了解的嘉宾思农。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榜单呢其实很有意思啊，是那些由诗作词的歌曲的榜单， 对，跨界词人们做的这些歌， 跨界词人啊，刚刚我们上半时段为大家分享了两首歌啊，这个跨界词人，一位是来自于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三毛老师， 上个世纪的三毛老师， 那可不是上个世纪吗？ 是不是 、啊？ 没错没错， 对吧？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三毛老师，另外一位呢，我看一下，这应该是生活在这个 唐代， 第八世纪吧，还是第 八世 纪？八世纪和 就唐代就好了吗？这是 生活在唐代的温庭筠老师哈，分享了他们两位作词又有。后人来重新谱曲并且翻唱的一首呢是这个说时依旧，一首是菩萨蛮哈，对，都是在各个朝代之间来回穿越的这个填词的歌曲哈。那么下面为大家来带来的这首歌，哎，他的这个 又穿越了一把， 又从唐又穿越到了唐之后的下一个朝代，就是宋啊， 对， 说到这个首歌的这个作词者哈，我相信在咱们中国应该说是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啊，这个是 肯定的呀，只要你上过小学上过初中肯定都知道他，好不好？ 对，就是苏轼老师啊，包括其实苏轼老师，如果一提到苏轼，大家说他几首代表性的作品哈，我想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肯定逃不开的， 对 吧？对， 没错，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水调歌头。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哈、演绎的一版《水调歌头》。 对，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吧，入围今天我们这个以诗作词的歌曲的榜单的第三位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呢？我们都知道是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中秋的时候在密州所做的作品哈、也是被称为千古的绝唱。水调歌头呢是词牌名，之后由梁鸿志先生为这个词牌来进行谱曲，并且将歌曲命名为但愿人长久哈、是由邓丽君来进行演唱的。这首词呢因此也是家喻户晓了，后来王菲等多名歌手都是对这首歌进行过重新翻唱的演绎，用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来重新呈现这首经典的歌曲。 嗯，对，没错。那提到这个《水调歌头》的话，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还是我们初中的时候背诵的这个古诗、但是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场上的人都在哼歌的话，那就证明当天的卷子肯定出到了这首词。 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四十多年前的话， 哦，对对对，忘了，不好意思， 四十多年前还没有这首歌呢，可能， 是吗？ 四十多年前应该没有这首歌吧？开玩笑啊， 这样吗？ 这个哼歌倒是还真没有过。不过啊，确实，有一个现象啊，你刚刚说的这个现象，我很能这个懂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是生背。背一首诗或者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哎，可能 绝对背不下、 很枯燥。但是如果万一有一天某人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记得是不是有首歌、什么元素周期表啊，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对 啊，自从那首歌出来之后，哎，大家对这个元素周期表就一点不恐慌了，就感觉哎呀实在不行我就从头开始唱嘛，人唱一遍看看哈就出来了。 对 包括其实本来我最开始啊就在小的时候背这个谁出生的月份是怎么样，这个性格特点是怎么样 啊？你为什么小时候要背这个呀？ 就是出生在各个月份，我们都知道会有各自的性格特征嘛。然后直到有一首歌叫《星座》出来之后，哎，慢慢就能对得上号了。要不就真的分不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对吧？ 对，没错。那其实我记得苏轼除了这首词之外，还有一个应该是叫这个《念奴娇·赤壁怀古》，好像也是有人把它创作成了一首歌，然后就是吧。 对，没错， 方便了我们大众学生每次考试的时候都要用它来哼出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点。希望之后有 多多创作，多多创作、 各种各样的作曲家或者歌手来多多创作一些这些东西。 没错，你要说咱们中国啊，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多 能够你创作出来多少首歌啊？ 那么多精彩的诗词啊， 是 唐诗宋词元曲啊，等等等等等等，多少可创作的素材，我们都能把它创作出来。那你们说，我们高考这个语文背诵，光背诵就能省多少 事，直接考唱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真是哈。 对，那说完这首《水调歌头》呢，我们再来说我们今天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于论论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非常符合她这个年纪代表的一位女歌手的歌。 这就是蔡琴老师啊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渡口》，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爱听蔡琴老师的歌。 对，没错。 大家一起听一下哈，这首在四十多年前风靡全中国的渡口。 一起来听。 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让我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听到你的偶像开不开心？ 哎，这个我说啊，这个渡口这首歌确实蔡琴老师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不管是他的这个从这个席慕容创作的这首诗当中所这个借鉴的这个词哈，还是作曲，还是他的这种演唱的风格，都是典型的蔡琴式的老情歌。 对、嗯、没错。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渡口呢是由诗人席慕容创作的一首诗歌，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也不太难理解，表现的是这个诗人和友人分离时的这种淡淡的离愁，好像很多的诗都是和友人在分离的时候所创作出来的哈。嗯，那渡口呢也是典型的蔡琴式的老歌，伴奏是最简单而且不喧宾夺主的节拍，让人能够静静欣赏蔡琴阿姨低沉的嗓音，就像那种缓缓流淌的那种小河一样。 嗯，其实啊，其实说到这儿，就是今天我们排在榜单我们第二位的歌曲啊，《渡口》。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今天为大家盘点这几首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像刚刚这首歌的我们上榜理由当中说到的一样，伴奏它都是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旋律。 对。 后来我想了一下这问题是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哈、啊，我就揣测 一下， 揣测啊，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觉得，哎呀，这个作词实在是太经典。 对，不能抢了这个词的风头。 对，就是用这种淡淡的旋律，又让歌手这种以最平淡的方式演绎出来，能够最让我们是一种最有力的，能让我们静静去欣赏这个作词它本身这个作词之美的这么一种方法。 对，没错。而且因为像诗嘛，它可能大多数的意境都是比较温柔比较伤感的一种，也不太适合用那种特别嘈杂的旋律去谱写它。 嗯，没错。 而且其实渡口这首歌之前我好像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是一首非常适合包耳机的一首歌。那如果大家买了10块钱的耳机就不用包了，10块钱15块钱那种不用包。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这个耳机的发烧友的话，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耳机是可以用这个渡口这首歌来试音的，因为他们在开始的那个鼓点是非常适合试这个耳机的低音，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各方面的灵敏程度的。然后在包耳机的过程当中也非常适合用这首歌来包一包。 嗯，恍惚之间我感觉又穿越了，我身边穿越来了一个卖耳机的。我突然感觉 卖耳机啊，9块9一条 啊，9块9一条啊，这个确实啊，但是这个确实很实用啊。虽然刚刚是这个有说的有点像卖耳机的，但真不是卖耳机的，而且说的这个话啊，就对大家都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啊，对这个听歌哈、啊，慢慢这个要求越来越高，耳机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么哪首歌能够测试出来这个耳机它的这个性能是怎么样的？哎，刚刚这个确实非常有用的一个点哈、啊，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帮助。 是的，那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的第一名了。那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第一名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很火，但是它还是挺有意义的一首歌，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就先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来自于五色石南叶的《长恨歌》。 重色思君过，欲语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生。春寒时雨花青丝，温泉飞花 色思情过，欲语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望侧，回眸一笑百媚生，柳公分带无言。 来自于五色石南叶的一首《长恨歌》。 哎，大家可能感到很奇怪啊，刚刚我们放了那么多蔡琴唱的、王菲唱的都没有排在榜单第一位，为什么这首歌排在第一位呢？首先我们要说这个《长恨歌》确实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在中国整个的诗词的历史上哈、地位 经典之作， 对，地位非常非常重的一首歌曲，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非常非常的长哈、非常非常的长。哎，我当年这个还妄想过把这个《长恨歌》整个的背诵下来，后来背了前四句就放弃了，因为往后看了一下啊，实在是太长了。 但是当年这首歌还没有出来， 如果这首歌出来之后，哎，对，所以说啊，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再有，其实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其实是非常的感人呐、 对， 这个五色石南叶呢，是作为一个古风的唱作人，他录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网友求助，说这名网友的外公被查出了得了肝癌。而他外公小的时候啊，他外公的国文老师考过这个清朝的科举的秀才，教过一些乐府诗词的曲调。那么他外公呢，哎，小时候老师教给他这些乐府曲调，他现在还会唱。 对， 于是这个网友就希望啊，在他外公这个临走之前，能够有人按照哎他外公所记录下来的这些曲调，以这种方式把这首《长恨歌》重新的来翻唱一遍，作为送给外公的一份祝福和礼物。 对，没错，而且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开头，大家觉得可能有些奇怪啊，是一个老人的声音，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在录制过程中一些滋滋啦啦的响声，这其实就是这个王之阳老人的原声。那其实为什么要把这首歌作为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一名呢？除了它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个诗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诗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传统的文化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传承的。就比如说这个王之阳老人他所哼唱出来的这个传统的乐府诗词的曲调，我相信肯定有很多都已经失传 完了的。 嗯， 所以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这个音乐人能够去搜集一下曾经的这些乐府诗词的曲调，或者说能够把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诗啊、一些词能够重新谱曲，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让更多的现代人能够体会到当初的那种意境。 嗯，没错，这也是作为啊，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哈。 对。 如果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失传的话，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真的太可惜了。 对，所以哈，五色石南叶哈，这名唱作人啊，确实也是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感到是非常真的是非常的欣慰。 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疯狂打 call 啊！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不管是音乐人也好，还是各界的朋友们哈，如果看到中国的这些古代的遗产、古代文化慢慢越来越少的话，也能够啊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出自己的一份力，能够让我们这个灿烂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啊，能够在我们后世能够流传的久一些。 对，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啊，要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这个由我们的选手现场演唱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好，我是论论。 我是思农。 哎，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拜拜。 群歌与多年求不得，天家人与出长城，养者神鬼人为 色似秦国，郁郁多年秋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望侧，回眸一笑百媚生，柳公粉黛无颜色，记忆